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早晚气温较低。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5摄氏度左右，寒意初显，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此外呢，空气干燥，大家也需要注意做好补水保湿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16摄氏度到13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天气晴朗，登山气象指数12，比较适宜登山。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8摄氏度到傍晚5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2，感觉偏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呢天气以晴为主，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也属于偏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以及高速路进京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外环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直门桥桥区持续到月坛南桥桥区，而在西二环路的内环自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是从蔡胡营桥区一直持续到车公庄桥桥区。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从西直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北四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建祥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北四环的四元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一直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这一路段呢都属于严重拥堵状况，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规避绕行。在西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呼家楼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朝阳公园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目前呢从黄岗一直到五元桥桥区，一直到五环路路段，目前呢交通也属于严重拥堵情况。本台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相比较而言，前两天的天儿比较冷哈，今儿感觉稍微的好一点，而且呢，据预报嘛，未来几天呢会慢慢的回暖，据说到周日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2度。 哎，昨天你不是也说了吗？周末可能会有这个稍微的污染天气又回来，这个温度啊，始终是跟污染一起来的。有这个雾霾遮挡，这个热量不太容易散发，温度自然也就能回升一点。但你要哪个呢？ 我有点接不下去了。 不知道该选哪个是吧？ 我刚想说这个啊，秋高气爽，适宜出行，你这一句话就给我打回原形了。 抓紧这两天去还是很秋高气爽的，咱们预计可能有这么一次静稳天气会出现在本周的周末。 行，那早晚温差呢还是挺大的，有的时候能差到差不多10几度啊。 是， 那么早晚温差大呢，我们感觉冷，首先呢提示我们要找好秋衣秋裤，准备入冬了。另外还有一点也是挺好的 啊， 就是今年啊它那个叶子呀变色变得比较早， 哦， 好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那种渐变色， 是 再远的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满山红叶了， 因为它一下子降到40摄氏度啊，等于是这个有一些还绿着呢，有一些就已经红了。哎，这倒挺有那种半江瑟瑟半江红那个感觉，是吧？ 层林尽染，是吧？ 是， 行，趁着你说那事儿还没有成型哈，咱们这两天可以提前不用奔远处，咱们北京市有些地方呢也可以赏到那种彩叶的感觉了。 对 啊，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就说今年呢咱们全市大概是19家公园的风景区呢采取了什么呀，叫做落叶环扫措施。 哦， 就是让你有那种踏着落叶听那个声音的感觉。不那么着急把它提前扫掉了。让我们多欣赏新的一道风景。而且呢今年全市观赏彩叶的面积呢达到了，哎呦这是怎么算，多少个零了，108500平方米， 108500平方米。对， 而且呢这个观赏期呢可以延长到11月下旬。 对，而且不是只有香山一个地儿可以去啊，这个我们待会儿也给您介绍一些咱们北京除了香山以外别的欣赏彩叶的好地方。 对，连路线跟票价我们都给您 说 来了啊。 对， 除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呢，有没有听众就是提前啊你已经欣赏了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这种风景 啊，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另外呢除了看这个彩叶之外呢，还有一个地儿也可以提前分享，就是看藜麦，红颜色的藜麦。 哦， 我们前一阵有听众分享，就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藜麦，那是往嘴里 吃 的，要进肚的。哎，那这个藜麦呢，其实呢，除了观赏之外，它也可以吃，而且呢，特别是红色的藜麦，在延庆那边啊，专门有一片藜麦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观赏期呢从8月中下旬一直能够持续到现在，应该还能够看到，但再晚就看不到了。 哦， 您可以抓紧去感受一下啊。当然了除了观赏之外呢，顺手来点藜麦带回家做点汉堡啊，做点包子呀，熬点粥啊，都是相当不错的。 这是一个季节吗？就是看和收获是能同时来吗？这我真不熟啊。 啊，这个我也不熟。但是我觉得人家让看 就肯定应该也能有卖的，是吧？ 就跟摘桃似的，你既可以看，你也可以摘，是吧？ 对。 啊，我们要说的不对啊，你也别怪我们啊。好吧，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支招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又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又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 又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 又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求助问题。这位听众啊，他一不留神他丢了件东西。 大成国际是吧？ 哎， 这个第一座进口附近丢了一张市政公交卡，卡面上还是那种带有身份证信息的，那就是实名的那种公交卡是吗？ 对，名字呢我们就不具体说了啊。 对， 也是帮您保护一下您的隐私。反正姓张的一位朋友啊，听名字应该是一位女士。 对， 那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跟张女士联系一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 可能性。 我建议您其实还 是不大、啊、 对，您既然是那种实名的那种证件，还是先去挂失，哪怕过后找到了咱们再去解挂，您也别现在让他继续这么着，我因为不知道您里头有多少钱，主要是 对，而且呢，就是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捡到的话呢，一般我也不会拿到手里，我可能就交给附近，比如说这个 国际保安 呐、 啊、物业、啊、 他们的保安或者物业了， 对对对， 你也可以去那儿问问，或者是派出所什么的啊， 是 多平台去看看能不能找回来。那么挂失是第一步的， 对， 电话是1314633654613146336546。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啊，他想用豆腐当包子馅儿。 你吃过的最葛的包子馅儿有什么馅儿的？想想。 想不出来，我就不爱吃包子。 哦，你不爱吃包子？你吃过鱼香肉丝馅儿的包子吗？真的真的。 没有吃过，但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葛。那粽子都可以鱼香肉丝的，包子怎么就不能鱼香肉丝了，是吧？ 宫保鸡丁馅儿的、鱼香肉丝馅儿的我都吃过。 没有你不敢想的啊，只有你不敢做的。豆腐当馅儿，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拌在其中，它不可能整个豆腐当馅儿吧。反正人家想用豆腐啊做包子馅儿，说怎么调才入味儿。 其实我觉得提前扒拉扒拉，先给扒拉熟了，像咱烧豆腐一样烧熟了， 炒一下是吗？ 对，或者说要是那种小葱拌的那种，稍微加点盐加点香油，弄点小葱一拌，直接上屉一腾。但是那种凉菜的口感做的这热包子里头是不是还对，我就不好说了。反而我倒觉得你直接包点麻婆豆腐进去， 反正我是觉得啊，虽然我没有做过，但是呢你那个招呢靠谱，因为豆腐这个东西它不太容易进味儿，你提前扒拉扒拉它呢，它容易进味儿， 拿油 咸淡味儿， 酱油啊多往里头捂一会儿，咱给它。 我们这是不是都是馊主意就不知道了啊？你问问用豆腐调过馅儿的朋友啊，这馅儿该怎么调？好，豆腐好像做丸子没问题哈，这做馅儿、 啊、对， 好吧。来看看两个跟网络有关系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在某宝买了东西。目前呢已经显示在快递的途中了。说我这会儿想退货还来得及吗？ 可以，您直接就是在那个收货以前，只要在您确认收货之前您选择退货。但是呢是这样，就是它会有一个选项问您在退货的时候，一个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啊，如果说是质量问题的话，那是厂家就是商家来承担这个损失。如果是您自己拍错了不想要了，那么现在又已经在途中了，您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属于就是人家已发货但是您没有收到货，在您选退货的时候这几个选项上面都能列出来啊，您就选择这一项，这是没有争议的。因为您不能说人家明明已经发了您说人家没发，您这都是能看到的对吧，他已经在途了，那么这个货实际上迟早还是会到您的手里的，到您的手里以后您得给人家再给寄回去，您说这东西不要了。但是呢如果是您个人的原因不想要了，这个运费得由您来承担、 哦、 啊，就这么一个问题。 对，质量问题，因为你还没有收到你没法说， 你肯定不可能 是质 量 问 题。 对对 对, 对， 就是退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您自个儿多花一道运费， 对， 麻烦您给人退回去哈。 买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就是如果说您觉得这东西啊有点不靠谱啊、或者就是自己可能会后悔，或者呢其实主要多的是你知道什么上、买鞋上是最多的，衣服都还对，衣服都还好办，能估摸个差不多，鞋经常不合适。这种时候您在下单的时候花5毛钱还是3毛钱，不同的价钱不一样，买一个运费险。这样的话如果真的不合适需要退货的话，好比说您往回发这退货是10块钱，但是运费险给您报个5块6块的，您自己就能少承担一些。 行吧，所以好多人就是不太愿意在网上买鞋、除非说那个差价特别大、或者说只有网上才有的那种哈，因为确实有时候挺麻烦的啊。好，这位听众呢也是想问一下啊，他是打算在网上，他不是买鞋啊，他买一个大物件、他买电脑，他在网上买电脑安全吗？质量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不能泛泛的说， 咱也不能说安全，咱也不能说不安全啊。 对，您在哪个网上买，这个差别首先就很大。我们知道有一些就是个挺有名的这个电商，已经多次爆出，他把这个新机器和翻新机混在一起卖。您要是又没有一定的辨别经验的话，您真买了一个翻新机，那使其实不影响使，但是呢，你说我花的新机器的钱买了一个二手机，您心里头肯定膈应，对吧？那么在其他的一些这个电商平台上，特别是有第三方接入的这种平台上，那很多时候这个监管可能是容易有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您找这些可靠的电商平台，各种证据都是齐全的情况下，即便出现了这些问题，咱们也可以去找消协去进行追索。就怕那些您什么证明都没有，稀里糊涂您就在网上买一个，那您最后到最后很可能会吃哑巴亏，主要是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网络上这一 系列程序啊，或者说了解的不是很 不太熟 的话啊，这种大物件或者说您觉得比较贵的话，不要在网上买， 最好别 就去实体店买，就是即便出了问题也好找， 对， 是吧，什么都好找好办啊。行，有没有跟网上买过电脑的有出事儿的还是没出事儿的啊，都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分享啊。下面我们换个话题啊，咱们洗牙。这位说我洗完牙之后啊，觉得我这牙缝变大了，感觉喝东西啊还有点酸的感觉，这是不是把牙洗坏了呀？应该是头回洗牙。 对，这说明您好久不洗了，或者是头回洗。 就是洗完牙之后，甭管是头回还是二回还是几回啊，就是你洗完牙之后你去舔那个牙龈，你就觉得就别扭，是吧？那都是正常的感觉。 对， 都是正常的感觉，因为它里面少东西了嘛。 对，我们洗牙洗的是什么呀？一个是牙齿上的那些菌斑啊，我们说这些牙垢，另一方面就是深层的那些牙龈的那些结石。那么这些东西呢，您看上去平时把您的牙齿塞得满满的，但它并不是真实的您的牙齿的组成部分，恰恰是这些东西导致您各种牙周疾病的发生。洗牙就是把这些结石什么的给去除了，去了以后您一看，哎呦，本来这是牙、牙结石、牙龈三部分紧密的结合，现在中间结石被剔出去了，哎呦，这缝怎么变大了？没这回事啊！您如果真的勤做护理的话，把它给清除之后，牙龈很快的一段时间，几天啊，有顶多一两周的时间，牙龈就会长出来，填满这个缝隙。那个时候牙缝过大这问题就解决了，牙齿松自然也不存在。喝冷热水感觉酸了，是因为原来您的牙釉质没有直接的去接触冷热水，都被结石给挡了一道，现在结石没了，您猛的一来有点不适应，但这其实都是好事，绝不是洗坏了。 好吧，谢谢你，你把我想说的都说了。没有没有， 好吧， 就是这意思啊。就我听过那个牙科大夫说过，就是他是怎么形容的呢，就能让人一下就明白，就说那个牙结石啊，如果你老不清理的话，它其实是在吃你的牙龈。 对对， 是吧，它占那个地方， 抓， 哎，时间越长它积累的越多，对牙齿的损伤越大，所以您这个都应该是正常的现象啊。而且呢也建议您就是还得定期洗牙。 对， 至少一年一次吧，一般都是建议半年一次。 然后有的朋友如果说您觉得这种牙齿真的敏感那种感觉比较重啊，我建议您别这个季节洗，你知道开春稍微暖和一点，然后夏天洗。冬天呢空气本身比较凉，我是有过这种体会，就刚洗完了，大冬天又赶上外头冷空气过境 啊，一吸溜都凉的， 对，都不用拿舌头舔，就这么一吸溜就觉得牙齿是酸的，那就是其实也是我拖的时间有点长了。 好吧，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自己洗牙之后的感觉啊，我们一并发给那位听众。下面这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想保留一个不使用的中国移动的号码，最低需要多少钱啊？我听说前一阵有一个消息说是8块钱有一套餐，是吗？ 是有一个，有一个8块钱是含多少，反正就含很少量的一点点的 保号套餐。其实您把这几个字输到那个网上搜一下，应该能搜出来。就是它有，其实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它有两个电话，有一个经常用，有一个呢不怎么用或者根本不用， 但也想留着， 不想消号。那也许将来给孩子、给孙子，或者是有什么急用，就想保留这个号。但是如果说你不搭理他的话呢，他每月可能要收50多块钱。 哦， 你说你既不打，也没人打进来，同时也不上网什么的，但是50是不是就觉得有点不划算了？如果说只是几块钱的话呢，这号还能保住，我觉得还是挺值的。您上网搜一下啊，我记得是从9月份开始的，是8块钱。您呐就打那个10086，直接询问他们那个8块钱套餐，看看是一个什么情况。它里面应该还有一个通话，就是您花了8块钱，不是说什么都不管，好像有一个几十分钟的国内语音通话和10兆的国内流量， 就很小 了，很小， 几乎用不了。 就意思意思啊，就8块钱，你也别白花这8块钱，就给您意思一下。然后呢，您具体询问一下啊，有办过的朋友也可以说一下啊，这8块钱保号套餐是怎么回事，好不好使啊？我们也帮您查一下啊。这位听众呢问到的是手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之前问到过，好多人问到过 啊， 就是他那个手机里朋友圈，他觉得那信息量太大了，他给删了。 哦， 您删那玩意儿干嘛呀？您也删不掉，您可以删自个儿的，您不能删别人的，是吧？ 对。 而且呢，他是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 他们要知道就坏了，确实这删不掉啊。 他那东西是存在网络上的、您只要看，那您刷一下他就给您调一下，但是会在您手机里形成一个缓存，但您用我们以前节目里介绍那些清理手机微信的方式，定期一个月左右您清一次，就能把这些缓存从您手机里给删掉，但您非要把人家那朋友圈给删了，那您这就不合适了，是吧？ 估计您主要是担心他占您的那个存储量哈、它不占您的那个空间、但是您看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缓存， 会下一会 儿，您只需要在微信当中清理一下就没问题了啊。 对， 您真想删，你要能删了你也告诉我怎么删。 你憋着删谁的你 我先删你的删你多过瘾呢。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他是一位60岁的男士，患有前列腺增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咱们北京啊哪家医院看这个病做手术效果比较好。 前列腺增生呢，如果说真的需要有了手术指征啊，需要您把它这个切下去一些的话，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外科手术，您不必追求哪家医院手术效果好，任何一家咱们说大的这种都甭说三甲医院了，二甲医院都可以很好的给您完成啊。我们脑子里其实有一些这个观念，就觉得一旦动刀啊必须得找什么什么大医院或者怎么着的，没必要。 那分动哪儿？ 对，前列腺这个还是属于小的不急的这种病，对吧？即便是有一些更严重的，但是是那种急症，有时候您更要注意，就近找一个能做的这个医院，抓紧处理，比您大老远的开着急救车送到另一家可能在全国更有影响的那种大医院，但是耽误了时间，这两者相比起来孰轻孰重，您得掂量掂量。 对，就是分什么样的病啊，就是特别大的那种疑难杂症，人家小医院说我真看 不 了, 不了， 那另说， 他也会跟您说您去哪哪哪。 对， 行吧，我们说一下电话啊，1326315976，1326315976。那听到的朋友呢，就是您别给人瞎支招啊，尤其给人什么做广告的那个别介啊，您得真有这种经历的， 身边有朋友做过， 对，再给人推荐这种好的医院啊。哎，没辙，因为现在这种急急巴巴的这种资质不是很强的小医院太多，我就老怕这种人听到，然后骗咱们这些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啊，大家自己也做好防范啊，就即便是人给您推荐了，您最好提前也打听打 了解了解， 哎，看看这个口碑怎么样啊。 对，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有一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5公斤，干洗容量，9成新，300块钱转让，东西在亚运村，电话是15611516295，15611516295。 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台闲置的叫做福库多功能电烤盘 ,CCC-210 型的，全新没有开封，网上的价呢是688，现在呢打算300出手，它在石景山，您得自取啊，是一电烤盘啊，电话是13718416587，13718416587。 烤盘是什么玩意儿？我就想着玩意儿跟饼铛是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烤盘呢？ 这事儿我没法跟你解释啊。 你知道啊？真知道啊？ 烤盘是烤盘，饼铛是饼铛，烤盘是放在烤箱里的，饼铛是放在火上的。 哦，烤盘是烤箱里用的那个托盘是吧？ 下一个， 明白。海尔电冰箱 BCD268 转让100块钱，这倒挺便宜的。哎，对，昨儿咱还问大家家里冰箱使的时间最长的是最多长的哈？ 对，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的 互动的还在，对， 待会儿我们说说啊，看看年头最长的 PK 一下啊。 有需要这台海尔电冰箱的啊，联系电话13718896067，13718896067。 顺便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如果转让电器的话啊，什么冰箱、洗衣机啊，这是电视这一类的啊，您一定要说一下您的使用年头。就算是您说您跟家搁着，打买了就没看，但是您也是搁了那么多年头，是吧？而且家里面的东西，甭管是洗衣机、冰箱、电视，它的外观一定都保护得很好。 对， 你要不说，看着就跟新的一样， 是吧？稍微擦一擦，特干净。 说一下这个使用年限啊，这是对大家负责任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电暖气一台，全新没有开封，价格呢，咱们可以看东西之后再面议。电话是13121632835，13121632835。 这位朋友呢，转一个女士用的全新紫红色拉杆箱，220买的，180转让，有意者微信联系，号码是13801152213，13801152213。 一看就天冷了，最近这个 转让毛线的开始多起来了、 哦、 都开始准备织毛裤了哈。昨天蚂蚁那个毛线不知道有没有出手啊？ 啊， 这位是双鹿牌的中粗纯毛线，颜色是海蓝的和砖红色的，紫红的各两斤，转让的话呢每斤50块钱，现在什么行情我们也不太知道啊。电话是6403-6002 6403-6002。过去毛线多少钱一斤啊？还有什么晴纶的？ 那得夺过去了呀。 哦，那就不聊了。 这价钱差太多了。 行吧。 这位朋友家里有闲置不用的暖风机一台，全新，快到冬天了，马上就能用上，100块钱转让。电话是13051969106 13051969106。 其实这东西现在就能用上了， 是 家里特别凉、特别阴的，或者老人的那种啊。 对， 你看我现在手就是凉的， 是吗？ 啊，当然我不是说这屋冷啊。虽然这屋也不热， 这屋是挺冷的。 好吧，这位听众呢有一台手摇的磨面机，手摇的啊，九成新、买的时候呢是90块钱，因为他家里有一台电动的，所以这个就闲着没用，打算30出手。哪位需要跟他联系啊？在北四环，电话是84635639 84635639。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台电烤箱，150 1369364150413693641504。 嗯，这是烤箱啊。 嗯， 这位听众呢有一箱20只飞利浦的日光灯管细管，这是什么的呀？ 就是咱们老的那种日光灯，但您这个其实您应该再看一下那个型号，因为都是粗细的啊，就都是细管，它也分不同的型号。您那是 T4 的、T5 的、T8 的，您这还是最好能清楚一点，要不然人家拿回去也没用。 哦，这个现在不都是 LED 的了吗？ 基本上被淘，就这些都是库存的。就现在你在新装修，根本没人使这些，又费电，然后亮度还不高，然后还频闪。 所以您这个确实得免疫啊，这高了就没人要了啊。 嗯、 电话是1891166208218911662082。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就有些物品啊，您通过我们这儿转让一次、两次，甚至三次都没有出手，那指定是没有人需要，你就自己处理了吧。 嗯、对对对， 就别跟家再占地方了啊。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帮忙团到这里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回到节目的第二时段再继续为大家服务。 一会儿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中老年人这个真爬那高山香山八达岭这些有困难的小土坡上爬一爬，这个还是可以的。 行，我们说几个大家听着有点耳生的啊，鸠峰国家森林公园 啊，鸠峰 稍微远一点、啊、 对对 对、 嗯、 那个地方呢也是有很多什么小白蜡呀什么鸡爪器啊，反正也都红了啊，现在可以看到了、嗯、叫红叶谷被称之为。嗯， 那块的这个树的种类啊非常的多，因为什么呢，那是林业大学人家的这个就是学生们专门学植物相关的这些专业的学生们实习的地方，所以那儿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地方没有直达的车，就是自驾是比较靠谱的啊。 啊、哦，对。 淡季票价10块，旺季15。那现在算淡季还是算旺季？通常我们都说冬天冷了算淡季啊，但是我估计现在也不算淡季。 香山这会儿就绝对是最旺的时候。 嗯，还有这个西山八大处公园啊， 对， 也可以去了。香山这地方还是留给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的外地朋友吧啊，另外呢，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都是可以去观赏您所想看到的那些风景，也许还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啊。好，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大家的事儿啊。 我们这儿热心的朋友给刚才那位要做前列腺手术的朋友啊解心宽的啊，说了前列腺切除手术啊，如果不是非常大的时候，手术没有创口啊，都是从这个尿道里面就切除了。他说我是去年五月在宣武医院做的手术，现在一年半了，效果非常好。那位患者朋友您不必太担心。 嗯 嗯，谢谢您。 月迷是吧， 嗯， 朋友啊， 亲身的经历这是、 啊、还有听众说您可以去那个南城新开的天坛医院， 刚搬完家， 对，说亚洲最大的医院。你的意思就是说刚开，所以人们应该没那么多是吗？也许有这意思吧。天坛医院肯定是有名的，响当当的啊、 嗯、 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再来看啊关于包子的事儿啊、 嗯、 豆腐馅包子。 对，豆腐先过水焯一下，然后把它抓碎，锅里头放油，放入葱姜蒜爆炒，炒香了，然后呢再放上黄酱炒香。哦，这是酱香味的包子馅哈。 对， 放凉以后再加入白菜粉丝切碎，豆腐沫也都混在一块儿，加点盐，加点鸡精蚝油就可以当馅儿使了。 好，我们还有听众写的特别详细啊，第一步第二步啊，咱们先说这先说这简单的吧。 啊， 这位说豆腐很难入味儿， 嗯， 可以考虑稍微煎一下啊，就是先把它搞熟啊、嗯、 煎豆腐。对， 这位听众说要么剁碎了炒了之后包，那个新鲜的豆腐的话，就如果你不炒它的话呢，得跟带着叶子的菜一起包才能入味儿。 哦、 嗯，还有说豆腐当馅儿啊，得弄点麻辣味儿的，比如说啊、 嗯， 麻婆豆腐可以做一包子馅。 我刚才就想着直接把麻婆豆腐要剁碎了和进去，应该挺好吃。 但是它那个不是稀汤挂水的吗？那个麻婆豆腐本身就是就那种样的吗？ 是啊，水馅包子，你知道 啊， 都可以做成那种感觉的。 哦，就一咬啊，还拿管吸的那个、 哎、对对对对 汤包哈啊汤包，还有听众说可以调成鱼香味儿的会更好。行吧，就是说最好味道重一点， 对， 可能更好吃、啊、 就是不能把豆腐咱说直接抓碎了豆腐渣似的搁进去，那肯定入不了味儿。您还是得先该怎么当菜去拾掇这豆腐，拾掇完了再和进馅儿里就没问题了、 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 就这道理是吧， 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估计那刚蒸出来也挺烫的啊， 肯定是 留神烫啊，留神烫啊、嗯、还有听众洗牙了，还跟这位听众分享的说您这特正常、 嗯、 说一看您就是第一回洗牙，说您第一回洗牙之后呢，您用舌头舔那个下面的牙齿里面会感到特别不舒服，就那种毛毛的感觉，然后你也会觉得那个牙缝比以前大多了、 啊嗯、 就是因为那牙结石它不见了，把原来的牙已经给压下去了，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嗯，我的牙齿好像缝变大了，所以这是很正常的，您不用担心啊。记得这回洗完之后呢一定要定期做保养。 对对，半年做一次最好。 听得像汽车哈、啊， 真是，你就想吧，咱们人，你说你买辆车，你都知道定时做保养，怎么就没有这个意识给自己好好保养保养呢？ 尤其是这一口牙哈、啊， 它 会陪伴你一辈子。车它能开多长时间呀？ 就是， 是吧？ 对， 它都有限制的。电器、冰箱是吧？ 都有寿命。 但牙齿它真是跟着你一辈子的啊。 对，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华为 Mate 10原装充电器一个，电话是13520738159 13520738159。这类产品啊就是您只要是这些正规品牌的USB 口的那个充电器， 能够支持 2.1 安这个大电流输出的，就因为它快充方便一些嘛，其实呢都可以，您不用一定集中在原厂的这一个牌子上啊，包括什么苹果呀、三星啊这些别的牌子的充电器，只要这个出口是兼容的，您都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上海老式缝纫机，大约八九成新就行，他说我出150，最好能给我送到家，无论远近呢，我给您再加50块钱运费，但是不能有任何毛病，一定得好用。他说我是一名老年人，住在陶然亭公园南二环外三环里四路通那块啊，电话呢是1581125458315811254583。 应该是一位老先生哈、啊，不知道您是独居啊，还是家里也有老伴儿，或者是有别人？您给的这价格其实不低了。按照咱们这里的这个费用来说啊，是不低了，还有50元运费，所以就是也是提示您啊，如果您自个儿的话呢，您最好，就是有成交意向之后呢，找个邻居， 哎，在场的情况下， 哎，或者哪怕你委托一下什么居委会的哪位大妈 陪着点 啊，物业稍微帮您就是关照一下啊，这样更稳妥。您写的非常详细的地址，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都跟您 说 了， 对，就大概齐，您再私下跟他们沟通就可以了啊，嗯。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辆自行车，很简单，13693296533，13693296533。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军用望远镜，电话是13002738027，13002738027。 这东西上哪儿淘去？ 哎，没有，就是卖望远镜的。把外头那涂装不是黑漆的做成迷彩的，他就说他是军用望远镜了。 就是仿是吧， 也不无所谓仿不仿，就是所谓的军用望远镜也是人家正规望远镜厂商采购完了以后提供军用的，那和普通人用的望远镜它只是有咱们根据倍数啊等等这些区别，并没有说一个专门的类别叫军用望远镜 啊，就是我们愿意习惯性的叫它军用望远镜、 哎、对对 对哈，其实倍数什么的更关键的是那个倍数， 对， 嗯， 咱们有天文望远镜啊，这个观鸟望远镜，单筒的、双筒的这些东西去分，使用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干这个用 啊。好吧，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啊，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快递的事儿吗、 嗯？ 他想，估计也是头回发快递吧？ 哎， 我想自个儿发个快递，说是找那个来小区送快递的小哥办理好呢，还是找快递公司呢？ 您看来小区送快递的小哥只要他啊，人家也是正规的，车上也得有自己公司那个标啊、 嗯， 都有这个。编号都有， 一般他们工作服上 服装上也都有，对，那跟您直接找快递公司给您派一个来没有区别，直接弄也可以。您要说我们一般就都是下楼到那个送快递那地儿看一眼，正好有快递的小哥在，那就直接，哎，我这有一件您接不接，人家只要方便人肯定就都接了， 嗯， 没有的时候再打电话去直接让快递公司派一个来， 对、嗯、但是前提就是这个小哥也一定是一个正规公司， 哎，对， 刚好来顺道送快递的、啊、 送快递的 没有任何问题啊、 嗯、是的， 您放心。好，刚才说分享这个冰箱岁数的事儿 啊 咱们看看这里有多大岁数的啊。这位听众说我们家冰箱啊1986年买的， 86年跟我们家第一台冰箱同一年，但我那坏了，我那22年的时候坏的大概 啊，说我到现在还使着呢， 你看看 32年了， 32年了， 哎呦32岁了，这搁人32岁是正盛年啊，这个冰箱这个好吧。这位听众说他们家有一台长岭阿里斯顿， 嗯，当年 是那个广告吗？ 有美菱阿里斯顿、长岭阿里斯顿几个呢，因为这是阿里斯顿公司跟国内的几个不同的厂商合资生产的品牌，我记得 啊、 哦，当时 这品牌还有吗？现在 阿里斯顿这品牌还有，但是这个长岭啊、美菱啊这些牌子是不是还有我就不知道了 啊、哦，还有的品牌我们就不能说了。它是双开门冰箱啊，93年买的， 嗯， 啊，现在都送给邻居了，邻居还在使着呢，说特好使啊、 嗯， 这岁数也不低了啊，还有没有更老的？ 没有更老的，但有一个也算行的，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是吧？90年在还记得在哪儿买的呢？您这是还憋着找人家售后去是吗？安定门百货商场荣升牌的冰箱用了25年了，2015年的时候家里换了一台新的，其实这旧冰箱没坏，但是呢，我们也就。直接给淘汰了、 哦、 嗯， 这个百货商场还在吗？好多都改了、 啊、真是都改名了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什么这个那个的了哈。行吧， 荣升的广告词我记着，当年是汪明荃做的广告、 哎呦，这好多年了。 荣升荣升质量的保证，买电冰箱请买我推荐的荣升牌电冰箱，就这词儿。 其实过去的东西真的是特别皮实，现在大家更新这个冰箱的速度其实也不低，但是主要是考虑智能的问题了。 对 对， 智能好使。 现在好多的分区功能什么的。嗯， 行吧。还有谁？有没有更岁数大的啊？不一定是冰箱，洗衣机也行。什么电器也行。昨天还有一听众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一个小的收录机，说我这个啊是从收破烂的手中，就给他拦下来了。 哦， 花了也不是几块钱， 还挺好的。 到现在还使这听帮帮团呢。 嘿，这是不错， 你这值了啊！ 对，你容我辩解一句啊，我刚才那广告词我为什么记得那么准？因为我老一直我就老挑汪明荃的普通话，因为他不说质量，他说质量。所以我记住这个，但刚才我照这学的，我得声明一下啊，别扣我钱到时候。 那个汪明荃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歌吧， 万水千山总是情。对， 哎呀，没有啊，没有就听个别的吧。 那你唱一个要不然。 粤语不会。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这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一边失去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么有意境的歌，我们得说点有意境的事儿啊。 什么事儿有意境啊？ 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他刚刚去的一个地方， 啊、 非常的好，时光。喇叭沟门原始森林，这是怀柔吧？ 这是咱们北京和河北啊、 哦、 交界的地方，就是怀柔的都在怀柔的最北端了。你知道 他那他是算怀柔， 算怀柔，算怀柔， 对吧？ 就是从咱们北京城里面开车到怀柔城区，和从怀柔城区开到喇叭沟门，距离是相等的。 哦， 明白这意思吧？ 他说我前两天刚去的喇叭沟门原始森林，目前看枫叶正好。 嗯，对， 尤其是喜欢摄影的朋友，晚上还可以拍到星空。 嗯 嗯，说那儿的星星特别多，肉眼都可以看到银河。哎， 嗯， 哇，银河。 海拔 多少年没见了？ 谁？你十一不是刚建完吗？ 哎，我这在北京市内啊， 哦、 那不是河北吗？说喜欢吃的可以尝尝农家院的烤羊腿，说特好吃。 对， 嗯，自驾比较方便，说导航就能过去啊。说有一个农家院，我去了，咱能说吗？ 不合适， 不合适、啊。 对对对， 我们分享在订阅号当中了、啊， 稍微有点广告嫌疑、 啊。说那个农家院老板特热情、嗯，说现在要去那边的话呢。得穿薄的羽绒服了，确实确实啊，有点冷、 嗯、 门票40，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嗯， 嗯，听着挺美的哈，去吗？ 喇叭沟门啊， 去吗？ 我其实去过，就是真的路上开车这时间。 谁问你你没去没 问 听 众、啊、去吗？ 你带不带我去吧？ 哦，去去去去你的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刚有听众问了一个什么电脑的问题，这哪儿去了？ 在这儿呢。 嗯， 我说吧，他这个是这样啊，这位朋友这个 手机的问题、啊， 对，他在手机的这个浏览器上，不是咱手机上也有自带的浏览器，也可以再装一些第三方的浏览器嘛？点进去了一个网页，是一个做祛痘的那种公司店的那种网页，他只是点进去看了看，没做任何咨询，也没有输入手机号，可是之后呢，却收到这个网站给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我是用这个手机号码的这个数据流量上的网，那是不是我在浏览器中点网页，对方都能知道我的手机号啊？这个太可怕了。他说啊，还说了我用的手机牌子，这个跟您这牌子没关系啊，不管您用什么手机的这个牌子， 不赖人家啊。 对，这个网页上它是有一些这种 cookie 的设置，可以看到您登录它的时候您所处的那个 IP 是多少的，根据这个 IP 它上面的那些信息都是可以知道您使用的这个手机，像您说数据流量去登录的，那么您的电话是多少，如果那个网站它做了这种设置的话都是可以知道的。这个就的确是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有时候没有办法约束，严格的说它这种做法是违规的，不应该在它的那个网页上安置这样的后门程序去窃取您，其实不算窃取您手机别的信息，他只窃取了一个电话，按说不允许这样做。 他就是想打回去给您，然后推广。 但这些人呢，他又没干什么太坏的事儿，他就是拿这东西来发广告，挺讨厌，挺招人烦的。所以呢，法制上，咱们说这个政策上真去处理，你也没法太狠的罚他，也就是勒令他把这东西给取消了。 你其实警告换了，他明儿换一个。 对， 你也没辙。对，他都不是挺讨厌的。 这个全世界范围内，这个问题现在是普遍存在，在这个移动互联时代， 是特别讨厌。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意向啊，真的有些东西就别点， 对， 是吧？你别给他那机会吗？自己就可以保。 但没办法，那就我遇到痘的问题了，正好看的这上的一搜索，它显示说它能治这痘，那肯定我就是就手欠就点进去看看呗。但你架不住他背后他给你做这些设置， 行吧？那您自个以后注意啊，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行了啊。至少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还有听众呢问到了这个充电的问题，他就是说我这个手机电池充电啊，我是先插电源后接手机，还是刚好反了啊？ 都没问题，您100%放心。 您这日子过得真细致， 挺细致的， 真细致。 的确，早期咱们是有一些产品说是这个先把电源插稳了再去摁这个开关。现在啊，咱们这些都已经内部的这些电路的设置不会有那些说猛的一插一个瞬间大电流冲击手机啊，这些影响您都不必考虑，完全没有问题，怎么着都行。 今非昔比 啊现在这个手机都皮实着呢啊，您怎么折腾都没事，您掉地上有 都不一定碎，那是吧？ 你别死白来摔，还真是挺结实的。 对， 至于这个充电之后绿灯灭了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再充半小时，这没不用，您随时拿起来充，随时拿走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您有一个问题，您所说的充电的绿灯灭了之后，这个让我很好奇，您用的是什么充电器？现在所有的主流 P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